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等我失去的时候，我才后悔莫及。人世间最痛苦的事，莫过于你的记忆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了，不用再犹豫了。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：我爱你。我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情节，一万一万。 我们曾爱过也哭过，好不容易一起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， 以为我们会度过艰难的时刻。我们曾走过也听过，彼此都那么的执着，因为相信我们的爱从没有变过。心里有什么就坦白地说，别用泪水代替诉说。毕竟我们都深爱过，不想再找个你死我活。你总说是我的错，可你自己总太过自我。争吵的时候你习惯沉默，这样怎么能解开迷惑？错错错，是我的错。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？生活的无奈我已好困惑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啰嗦？最好沉默。曾走过也听过，彼此都那么的执着。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等我失去的时候，我才后悔莫及。 就坦白地说，别用泪水代替诉说。毕竟我们都深爱过，不想再找个你死我活。你总说是我的错，可你自己总太过自我。争吵的时候你习惯沉默，这样怎么能解开迷惑？错错错，是我的错。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？生活的无奈我已好困惑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啰嗦？最好沉默。沉默。